世上有甜美眼泪，故事里年轻一双一对，结局要一起追，逐个大个，逐秒给洗礼过，被扑灭了某堆火，尚有自信再不多。谁劝我也决心不放弃，从不知不担心有限期，谁教我规矩谦卑，谁要我比较低级，来爱你居然总不知死，如妥协痛快不起，如错过这世纪，来抵挡几多光怪陆离，全世界都睇不起，偏偏得我信自己，还有我懂得怎爱着你。有日我来说故事，记着我年轻只得一次，别信道理与数字，别要后悔，别要太多理据，就继续去争取，就爱下去，放胆追，心不放弃，从不知不担心有限期，全世界都睇不起，偏偏得我信自己，还有我很清楚你是你，不退缩如烈火灼热我，当初敢爱的原来先叫自我，绝对不需要你许可，谁赐我从无惧坏天气，不需知道日期，全世界都睇不起，偏偏得我信自己，还有我很清楚你是你，全世界都睇不起，偏偏得我信自己，全世界通通不爱。